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收听《胜在有心人》。我是阿蓝。 我是阿婷。 阿猫。 上个礼拜二呢，我们就去了 My Radio 那里录音啦。有幸呢，就被他们的台长梁山即是同我们即是做了一个节目啦，是不是？ 是啊 是 啊。 是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们即是两位，你们觉得上一次上到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啊？ 个感觉啊。 是啊。 其实梁山对于我来讲呢，是一个神秘人物来的。 绝对是。 是啊、 我完全未接觸過， 我起唔到個底啊！ 好明顯嘅 ，OK， 好明顯未接觸過。 完全我完全係揾唔到佢嗰啲底細嗰啲嘢咯，因為上網 search 咧，佢係一個 unknown 人士嚟噶。我第一眼見到佢嘅時候，覺得好斯文， 係、 真係勁斯文嘅，唔係講笑啊！ 又西裝骨咁樣咧， 係啊，即係同埋佢一個好有即 係好 nice 啊，佢 nice 啊，佢同埋佢即係佢嗰個。嗰、那個感覺出到嚟係好，我覺得佢係身不莫測啊！係， 我覺得佢好才子、啊， 係身不莫測，即係全靠佢。我想講嘅就係全靠佢，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嗰一日嘅節目咧係冇 dead air 咯。因為我想講嘅各位，即係我哋三個唔知點解嗰日去到咧死狗咁樣， 係失敗之作， 死直咗。 係啊，真係啊，真 係。其實我係冇辦法啊，因為嗰陣時阿牛又喺度咧，簡直啲偶像咧出曬嚟啊！ 係啦，阿牛喺度啦，最緊要就係咁我見到台長咯，我已經怯怯地，同埋加上即係我就要問嗰啲問題，我哋唔敢咁放問佢咯。 係啊係啊，但係佢原來係好放嘅咯。 係啦。即係我冇諗過台長先生原來佢可以講一啲話題，即係比較一啲性嘅話題，佢都可以答到我哋。 唔係佢嗰啲節目通常都係啲時事、 啊、經濟啊嗰啲嘢㗎嘛。 嗰扎嘢啦。 A V 你都可以同我講，跟住之後問我啲咩姿勢。 都好暢順㗎。 重要係佢可以 up 到一啲。我哋都唔識 年，當然啦，應該唔識嘅。 A.V. 係啦， 唔同年代嘅嘢咯， 係啊，真係 橫跨咗好多個年代咯。 我冇諗過佢，即係，但係我又覺得我哋嗰日嘅訪問咧，佢同我哋刪咗好多道雜嘅。我就問咗一句：你有冇性幻想？有，幻想邊個？係咪自己條女先？ 唔敢講啊！ 第一時間咪唔敢講，係直頭話，梗係佢啦。除咗佢之外，仲有冇？冇 噶啦。我想講嘅係，我唔信咯。即系冇可能，理性幻想对象仲系你条女、啊，你信唔信先？ 系理性幻想对象嘛，佢会好理性咁答你。 好系好理性，好、okay, 理性。但系即系除咗呢一样嘢，你哋仲有冇其他嘅评价？ 个评价，我对自己嘅评价好失望，我完全真系冇晒声 咯。有样嘢好紧要就系平时阿晴咧讲嘢已经好大声啦，又入麦咧又多话题，但系去到嗰日咧，佢竟然系一句说话佢都唔敢讲，点解？ 冇办法，真系见到啲偶像，即系同埋好严肃。原本觉得佢好严肃噶，点解知原来佢仲咁放？哇，完全觉得俾佢打沉咗。 即系我想讲嘅系，你即系第一眼见到台长嘅时候，阿梁山咧，我好记得我讲一句：台长你好，咦，你盒鸡饭？阿晴好想食， 我好食饭啊！等人你成个钟啊！你要明白，等住有人陪我食饭啦，点解知冇饭食咯？ 边个估到你即系咁心急，就系谂住第一时间扑出去 啫？台长、啊， 呢个系嘅，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我亦都知道咧，有多听众咧，即系对呢个 unknown 嘅台长咧，想知好多嘢嘅。 嗯， 系啦，你哋仲有啲咩嘢可以补充一下咧？ 等我哋发掘下佢咯。 你 發掘完啦， 未啊？又話佢阿窿嘅，又好難發掘嘅佢啲嘢。 但係你第一下見到佢嘅時候，咁你其實有好多問題，我哋好想問嘅，但係唔敢問啊，真係唔敢問啊。 唔係因為嚴，即係個感覺阿台長喎。 我驚問得太深入，佢會唔高興咯。 驚佢唔高興。仲有啲咩嘢先？ 都係啊，真係唔敢問啊，真係驚佢唔高興。 你而家 驚佢唔高興啊，而係。 有冇啲問題你？ 有 冇啲問題？ 如果有機會，我揾多啲話題咧，發掘下佢咯，揾更加深入。 有啲咩問題你而家事後嘅時候，即係你發覺，哎呀， 我 諗 都幾難，因為台長都真係好忙。 好忙， 咁啊係， 真係㗎。 啲要就嘅時間都好辛苦。 我冇諗過係我哋三個上去咯，其實。 嚇？ 我冇諗過㗎。即係我冇諗過我哋即係三位小朋友咁樣啦，走到上去同阿台長去傾呢一啲嘢㗎嘛。 即係一個，因為我哋太過無知啦，只可以講。 会系啦，我冇谂，即系台长先生佢就即系佢都讲一句，佢就话即系其实可能佢系一个电车男嚟嘅，但我完全唔觉得佢系一个电车男咯。 我覺得佢都幾有型噶， 係、嗯、OK 噶 ，OK 噶、 OK ，又夠高咧，頂。 所以就完全係唔識講。總之我覺得係好失敗，我好失敗。 我都覺得嗰日其實唔係好夠放， 係我哋唔夠 比較沉靜。但係調翻轉台長好放咯、 啊，台長係放，同埋阿牛哥，我覺得佢 keep 得幾好。 OK。 是啊你咁样系咩意思啊系嘛 有咩特别佢两个都好靓仔。 是啊我真系冇想象得到咁样。 即系最终就系总括一样嘢啦大家系见到偶像嘅时候就心跳意热咯。 是啊 使我哋阴敬佢。 冇错。 嗱而家呢一 part 呢我哋系即系大家系讲返啫因为 赛后检讨。 是啦、啊。你聽完呢一度嘅時候咧，後邊咧就係、是、我哋星期二嘅時候，我哋錄音嗰個過程會係點樣咯？係 咯， 係 咯，係咯。 咁啊，各位聽下先啦。 好啦。 今次咧真係一個史無對我嚟講一個史無前例嘅節目啦，因為我從來都未試過咧同一班為數咁多嘅靚女一齊做節目嘅。唔好笑先啦，介紹下自己先得㗎，出聲啦。 我是胜在有心人的其中一个主持人阿蓝啊。 是。我是胜在有心人的其中一个主持人阿晴啊。 我是胜在有心人的其中一个主持人阿猫。 是。其实这个节目呢就是胜在有心人就不是就不是 MyRadio 的节目来的。 是啊没错。 不过呢这个就是 MyRadio 和 Mobile Radio 一个partnership 啦就是一个伙伴关系的开始啦。 嗯。 那正如所有的伙伴关系呢由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互相介绍相识啦。那我们即是较早前我就和 Jonathan 相识啦。 嗯 咁亦都好似男女嘅關係咁樣咧，即係到咁上下咧，就要深入接觸噶嘛。咁呢個係我哋深入接觸嘅第一步。 係啊，冇錯。 咁你今日嘅心情係如何咧？ 緊張咯、 啊。係啊，係話、啊、有少少緊張啊。 係 啊，係 啊, 啊，第一次係咁噶。係 啊，冇錯。 係。咁啊，你或者你介紹下你自己啊？我都應唔應該介紹你自己？呢個節目 suppose 係 mobile radio 噶嘛？ 係、 啊。不如我介紹下我自己啦。我係 MyRadio 我哋 MyRadio 嘅台長啊，梁錦祥啦。咁 MyRadio 係一個網上電台啦，正如 mobile radio 一樣啦。咁我哋嗰、那個開始嘅時間都幾長嘅，但係到呢個禮拜應該係一年啦，正式開始係一年啦。咁、你哋mobile radio 開始幾耐啊？ 開始咗幾耐？都係幾個月嘅 事。四個月嚇。咁、你呢個節目咧？成呢個節目本身咧， 幾個禮拜啦， 幾個禮拜啊， 係啦， 咁咪即係成績相當之唔錯啦，即係聽見好多人都想聽你個節目， 過得去啦，即係呢啲節目即係不嬲都係應該都係一個特定嘅聽眾錄㗎嚟，已經係， 係啊係啊， 係啦， 咁你哋有冇估計其實你哋啲節目多數係啲邊一類型嘅聽眾聽嘅？ 男士咯、 啊，哦，即係女性做節目就男仔中意聽嘅。 唔系嘅，呢、這个主题嘅节目通常都系男士听咯， 系嘛？ 系啊。 咁你估计系边一类男士咧？ 边一类啊？ 即系我觉得会系后生嘅，都系 后生。 系啊，话晒，即系我哋三个都后生，后生女嚟噶嘛，系咪先？ 啱啱啱。睇个样子都知啦，系喂，咁黄色衫呢位朋友，你少咗声啲，你讲一讲嘢啊。 阿猫啊。 阿猫啊。 系。我啊， 系啊， 我都觉得年青人会比较多咯， 系咪 啊？系啊，始终围绕性呢方面嘅嘢，都系会比较好奇啲咯，佢、哋。 但容许我讲一句咧，会唔会其实听你哋啲节目都系一啲年青男多啲？ 电车唔排除有呢啲咁嘅人咯， 排除啲人 真系。 你知唔知电车男嘅最大嘅笑话系咩？ 玩电脑 系啊，有啲电脑 不停咁玩电脑，扮都系电脑，瞓喺度都系电脑。 咁但系电脑好多用途噶嘛？嗱，电脑一样嘢啦，可以睇咸相啦， 系啦， 可以睇 A V 啦， 系啦， 我又可以玩游戏啦， 系。 你估计佢哋会做啲咩嘢多？ 估计 几多？ 打几多？呢个喺咪外边嘅 studio 嗰啲有人讲嘅啫，旁听者讲嘅嘢。嗱，咁啊。如果用電腦呢其實以我自己所知呢今時今日呢其中一個最大的功能呢就是看 AV。即是以前呢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呢看 AV 就很麻煩的。即是去戲院看呢要即是化曬妝啊怕被人認到啊咁樣啊。咁而家就好方便啦即是你走去看 AV 咁樣啊唔使出街喎。亦都唔使好似以前咁即係未必要去嗰啲咩邊一間譬如灣仔啊或者旺角啲走去買㗎嘛。喺電腦度咁啊可以睇到。咁我又想問問你哋，你哋自己作為女仔咧，你哋會唔會有睇 A V 嘅興趣？ 有，都會嘅喎、哦，或者男朋友一齊睇啊。 男朋友一齊睇， 都會 係嘛？ 研究一下啫， 即係模仿啦， 唔一定模仿到足嘅，少去啦，偷下 C 咁樣咯。

我完全唔覺得佢究竟點解會有呢個資格可以做到呢個男主角嘅係。咁可能佢技巧上得囉。咁我咪要睇佢嘅技巧囉咪就係、是。 喔、哦。技巧你嘅思話即係佢係咪做幾耐呀定還是係點樣呢我呢我要補充你少少。其實你睇嘅技巧呢係真實好多時係做唔到嘅原因因為好多係透過剪接去做。 係啦係啦。 即係佢個喂你睇啊做完又做到喎其實嗰度係花幾日時間都係搞㗎。係 真係㗎。 肯食埋藥添仲。 我会我都话两边都睇啦我会留意嗰个女嗰、那个 AV 主角女主角会点样啦。咁、啊即係好似你有时你见到嘅话你都会啊如果我系嗰个女仔嘅话都应该会几爽㗎喎都会咁样。 啊从佢嗰个表情去就系估计如果你做嘅话。 佢个心理其实有啲佢哋嘅心理状态都会即系见到㗎嘛。係、啦。咁我就会觉得都应该几爽啦会系咁囉。 不过呢个我一定要可能要糾正你少少呢個括號，因為咧你睇到嘅嘢咧，其實要就個鏡頭嘅，即係真實嘅情況就理論上就唔應該咁做法嘅， 係咪？有啲 係，係因為你個就住個鏡頭啊，咁拍法咁做到咁嘅嘢啦，同埋嗰個頭先我講過啦，即係可能佢係分幾個步驟去做，就唔係一次過做曬嗰樣嘢嘅。 係啊， 係 啊。 咁另外就嗱，除咗即係呢啲男仔之外咧，女主角咁，你哋想睇啲咩嘢？嗱，我首先我講先嚇。女主角好簡單，就係睇身材嘅，其他嘢都唔使睇嘅。 身材有啲真係睇身材，有啲真係又靚女，又有波，真係又有囉，又有腰，隻腳又長，哇， 爽啊！ 真係噶，係、我都會係咯，睇曬，基本上所有嘢都會睇噶啦，係 咪？即係每一個細節係嘛？係啦，室內嘅佈置啊，張床係點樣都係睇埋。 係啦，例如 睇啲咯，睇得， 係真係會。 嗱咁嗱，如果喺 A V 嚟講咧，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類型啦。譬如簡單講就係有即係單人即係單對單嘅啦，有一個對幾個啦，有幾個對一個啦，又或者幾個對幾個啦，或者即係成班一齊都有啦。咁又分不同嘅國籍啦，譬如有日本嘅啦，有香有港產嘅啦，好似仲國產嘅未有啊，即係或者我哋未知啊，國產嘅。咁仲有即係歐洲嘅啦，有美國嘅啦。你哋自己有冇即係做過一個少少嘅 survey？ 究竟即係咁多種片唔同嘅風格係點啊？你自己有冇研究過？ 我覺得日本嗰啲靚好多， 係咪啊？ 日本嗰啲花巧啲嘅， 即係歐洲嗰啲就特別，我覺得核突㗎，係 tattoo 咁樣有嚟㗎咁樣。 即係總之成日見到好多口水喎。 係啦，冇錯。 外國嗰啲硬橋硬馬嚟啊嚟啊，日本嗰啲就花巧啲嘅，玩好多嘢咁樣先至咩嘅，先賣牙。 但係你覺唔覺得日本啲 AV 好變態 有部又襲警又剩， 佢都玩具啊， 好多玩具啊， 嗰啲變態，最變態嗰啲， 真係係咯，屎啊尿啊都有 玩具啊， 真係噶， 有啲咁嘅嘢咩？ 有。 咁啊，你哋覺得最變態啲，你哋自己都唔想睇嘅咩類型？嗱，我哋少少講就得噶，我哋唔會深入講嘢。 人獸咯， 人獸 都好。 嗱，你講呢樣嘢咧，我就前幾個禮拜我睇到一個網上嘅片咧，咁日本做嘅，咁咧就其實就唔係好核，即係唔係真係好核突。咁但係搞到嗰個女仔咧，就即係喊到啲啡嚟，真係喊我睇佢。咁啊點樣咧？就係其實一班女仔啦，除下衫樣啦，咁呢個好簡單，日本 A V 嚟講就好簡單嘅。咁啊點樣咧？就係佢瞓喺一個好似類似呢個豬欄咁嘅嘢，係乾淨㗎。你即係唔好想係嗰啲豬欄啊，真係即係比較乾淨啲咁樣。咁跟住點咧？就開咗閘啲豬湧曬入嚟，就去聞佢個身。佢即係搞到咧就。即係直情哇發曬癲啊！即係成個人喊嗱，我自己諗咧就係、如果你話當係遊戲咁樣，可能都唔係太核突嘅理論上係咁，但係如果對女仔嚟講係咪真係？如果你好似你想象嗰個女仔除曬衫咁樣，跟住有啲豬咧就去聞你，你 豬仔嚟嘅， 豬仔嚟嘅啫，乳豬嚟嘅啫咁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反而呢啲係令到你覺得好咩咧？好核突咧？ 睇下你驚唔驚嗰樣嘢咯。 係啦係啦，我 就話你唔驚就冇乜嘢嘅，你驚咁哇未行到過嚟已經閃開啦咁。 係啊， 錯。譬如豬我都唔覺得 恐怖， 你覺得好得幾 Q 喎？ 豬仔。 係啊，但係嗰個女仔我見佢哋真係喊得好犀利。 佢好演技喎。 即係譬如話另外嗰啲例啊，譬如嗰啲小動物啦，譬如青蛙咁，你驚唔驚？ 咁我驚啊。 係 嘛？ 嗰啲就唔好啦，嗰啲就。 所以其實個問題咧就唔係話怎樣做法或者怎樣就那樣東西本身你自己有沒有抗拒 是啊 是不是、 真 的。那就講一些比較大家喜歡聽的東西譬如說你剛才我們講了幾個不同的類型你自己最喜歡看哪一類呢 日本 我知道日本有很多種嘛譬如有些是 SM 啊 有啲係單對單啦，有啲就係雜交啦。啊，你自己會通常會比較鍾意睇邊一類？ 都係單對單嘅。 我暴力啲喎，中意睇。 我好中意暴力啲 嘅。又唔似 SM 喎，即係佢哋會有一啲好似一啲戲嘅內容咁樣啦，但比較暴力些少啊，強暴少少嗰啲咯。 即係鍾意睇強姦。 又唔可以咁樣，即係或者個強姦咁樣咯。 係，你唔可以鼓吹呢樣嘢嘅。你中意睇就變咗人哋覺得係咩㗎？你有冇聽過套戲一個即係系列嘅個片名叫《人間肺炎》啊？ 人間肺 炎， 人間肺炎啊！ 好 聽呢啲就好多好多年前都比較著名啲嘅系列嚟㗎，即係一個 series， 所以類似有少少咩，即係舉個例，譬如黃飛鴻咁樣做多好多集噶嘛， 哦，劇集， 係劇集 都有噶。 我睇下咩個禁室培育咧，又係搞咗好多集啊嘛。不過嗰啲唔係叫唔係嗰啲唔係嗰啲係三級片嚟嘅，啲唔係四級片嚟嘅嚇。 禁室培育反而呢啲 係啦，你多咗去睇。 睇過 啊。咁另外咧就係，譬如話你哋有冇啲特別鍾情睇嘅，即係鍾意睇嘅AV 嘅主角咧？ 又冇喎，反正就係上網 download 嘅時候，佢個戲名吸引到我就會 download 落嚟。 唔係，我覺得嗰個咩蒼井空， 靚 女 喎，係我冇特別留意。 身材又正喎， 啊， 即係因為我每次睇咧，就其實即係男女主角每次 都其實係因為佢比較靚，所以我先留意佢個名咯。 係，咁另外有冇知唔知道加藤英啊？ 加藤英嗰個高冰架，朱古力多，呢兩個都好出名 嘅。係嗰啲即係經典人物嚟㗎啦，即係我原本係唔應該問你哋嗰啲質疑。咁日本嘅 AV 咧，其實佢嗰個公式化都好犀利嘅， 嗯， 即係來來都係嗰啲嘢咁樣。其實佢最主要就話個吸引力都喺嗰個啲細節上面啦，即係話譬如話佢做嘅方式係點樣或者成啦。你睇得下會唔會覺得有少少都係少少厭咧？ 間唔中睇， 間唔中睇，唔係成日睇 ，OK 嘅，係咯， 即係間唔中兩三日睇一次咁樣 咯。一個禮拜睇一次啦， 即係總之嗰晚唔會睇十次就 OK 啦，係咪 啊？咁就唔會要咯。 其實就即係好多時咧，你係用嚟打發時間啦，即係或者冇嘢做嗰時候，咁就走上去睇睇啦。我諗你唔係特登專一走去學噶嘛。 唔會。 我有試過特登 download 嗰個潮吹教學，特登去學過，真係。 潮吹教學去學。 是啊，學潮吹咯，是。 咁我就要問一個好，即係你先答到個問題啦。 是。 潮吹呢樣嘢可唔可能的？ 其實女即都唔係每一個女性都係可以嘅，因為呢個部位呢就其實應正常嚟講就退化咗嘅，但有啲女性就可能冇退化先會有呢個效果出現囉。 是得喎。 是得㗎。 是得㗎。係 啊。 我都唔知道啊。今日經過專家指正呢就係、是、我先知道係得嘅。但是喂即是怎样是不是好像跟着戏入面那个做法才能够令到那个女性是潮吹 他那个教学很铺的、即是他有一个女性的器官这样但是透明的。那他告诉你即是那个手指啊动作是怎样啊他示范了成粒钟这样的是跟着就是有一些真的那些 AV 或者有些女士在这里给你再示范一次我又见他的高都得的又真的。 嗯。 很坚我觉得他。 不过我就唔同意睇法啦，我覺得係全部都係作出嚟嘅啦，係假嘢嚟嘅 啦。但係你即係又見佢冇嘅時候，又噴咗一集聖水出嚟嘅時候，你個感覺哇咁樣噶嘛？ 係， 係咯。 嗰啲其實係裝咗個水箭啊！ 真係上去一撳都跌曬出嚟 嗰 啲。 我成日覺得係咁樣嘅嚇，實際上係咁樣嘅嚇。咁啊，嗱睇咗頭先即係你講個潮吹嗰度啦。 嗯。 你會覺得即係如果譬如話日本嗰啲咧，佢哋同你真係做嗰，即係你自己日常生活嗰啲咧，係真係有一啲距離，即係實際上唔會係咁樣嘅咧。嗱，我舉啲例啦，譬如話有啲係做到譬如話潮吹可以噴到成即係成尺遠，成尺遠啲。咁你實際上我諗唔可能呢啲，即係你個人本身係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噶嘛，係咪啊？ 係，我都覺得應該。唔可以噴到咁遠啊嘛， 係噴就得，但係唔可以噴到咁遠啊嘛。 係咯，應該有個距離，即係男士去廁所你忍得耐嘅話，你嘅竇遠嗰個腦出嚟會一齊啦。 我哋細個成日玩呢啲嘢㗎， 即係一齊樣咁樣，中個尿兜咁樣嗰啲咯，咪就係。應該冇可能去到咁遠嘅，但係一定會有，可能會係有嗰啲即係嗰啲聖水啊啲會出現咯，但係就 嗯嗱，咁另外頭先咧，我哋講到譬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做法啦，譬如講話

啊、第二部分啦，我覺得我今日少圈兵奪主咯，我奪埋呢奪埋呢一 part 先啊。頭先我哋講到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主角啦。 嗯。 咁我有少奇怪，即係你哋嗰個選擇咧，點解同主流嘅意見有咁大分別咧？ 我睇到嗰啲相，我完全覺得佢身材係正。真係正，我都頭先都講啦，我話我鍾意睇嗰啲就係有波有囉咁樣，佢有喎、 啊， 係囉，佢有曬喎、 啊，可能係假㗎嘛， 又唔似喎，係囉、 啊、，OK， 都 研究過。 好啦，咁啊，嗱，我上部分咧就即系我发功啦，咁问翻你啦，下部分到你哋咯，啊， 都会噶，都会系噶，真系、啊，咁我想问一下阿台长阿梁生啊，你而家有冇女朋友噶？ 有 女朋友噶？ 有，啊， 你都好，因为我真系有啲传闻咧，咁佢哋就话你应该唔系有女朋友噶嘛？ 我又唔系基，点解冇女朋友？ 呢啲系传闻咯，所以咪就要问一问你咯。 咁我喺度即证实系有咯吓。 咁同埋咧，我都有听过，即系你哋嗰个节目咧，我听到就系你通常都系讲啲经济啊、民生嗰啲嘢。咁、 嗯、 你会唔会考虑即系讲翻一啲即系好似我哋呢啲节目，即系讲性嗰啲节目，会唔会讲？即系你 会觉得影响你嘅形象？ 唔会，我第一样嘢就唔系形象问题啦，系我呢方面嘅知识比较少咯。 啊？ 啊？ 唔系啊？ 唉，咩唔系啫？真系。嗱，你睇我讲嘢唔面红啊，又冇眨眼，咁啊，梗系唔系讲大话啊？ 但唔似喎。 我可以咁讲咧，因为其实我自己比较后生嘅时候，都有少属于电车男嘅。 嗯。 就嗰个年代就冇电车男呢个名词，冇呢个 term 啦。咁、但系我哋譬如话认识女性啊，或者系同女仔嗰个关系咧，我哋都要经过好多年咧，即系先至能够比较自然啲啦。 嗱 呢个问题咧，我一定系比较牛叉好多噶啦。即系佢一出到嚟，即系同女仔倾偈咧，我哋即系完全输晒嘅，真系系呢样嘢输俾佢嘅一日。 即系你系要对住一个女性好长时间，你先至可以系。 唔系唔止呢样嘢，其实如果我同女性咧一齐咧，我有少少紧张嘅。即系我会唔知点讲嘢啊，会唔知点好啊咁样啊，会周身唔聚财咯。 咁而家咧，即系人生嗰啲经历丰富咗啦，咁就唔会。 我心里边系，我表面上冇暴露出嚟， 隐藏得好。 系啊，真系、啊，如果系嘅话，你话电车男咁嗰啲，可能要经好多年、好多年咁样，即系嗰啲叫咩啊？ 唔系，你知唔知个问题点样咧？就是、以前嘅电车男咧，因为冇人发掘呢个社会现象嘛，所以有阵时候你自己有咗你都唔知啊。 好， 譬如话啊，点解廿几岁人三十岁人咧，同女性大家要接触啊，要沟通嘅时候咧，都咁大嘅困扰啊，都咁觉得咁辛苦啊？其实呢啲系一种即系。如果我自己睇法是一种心理的问题来的、 啊 但是呢其实这些听众就未必有兴趣的。你们不如说一些即比较即是 如果 他们是几岁开始拍 的。如果你是电车男的话你第一个女朋友你不是那个心情你不是很开心很兴奋。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不是 真的是是、啊、那你有第一个女朋友是不是所有第一次都给了他了 是。 那你是不是拿到第一次 的当然不是啦。啊、这个有很大的分别譬如说即是女仔佢會覺得哇，我第一次俾嗰個男仔就好緊要啦。咁但係男仔就未必係啦。男仔第一次俾個女仔就喂，做咩講我聽？ 即係你嘅第一次就俾咗嗰個女仔，但係嗰個女仔就唔係佢嘅第一次， 係啦。 咁你就好快就搞掂咗咯。 咁係咪佢引導你咯？ 都唔係嘅，都唔可以咁講嘅。不過即係我諗第一次即係大家唔多唔少都有少緊張咯嚇。 會唔會好似阿貓咁第一個喺門口兩日 KO 咁樣？ 喂，我諗呢個人之常情啦，係嘛？ 系噶， 咁紧张嘛，第一次嘛， 系咯系咯，紧张嘛， 识得搵翻，即系除咗条裤先啦。 系，有阵时可能未必除噶。 啊，真系唔识噶？ 唔系唔，系条裤唔系啫，唔系唔识，系条裤都未必要除。 哦，除螺丝啊！ 你知道嗱，你知道好繁复噶嘛？嗱，你除咗之后，你未必除晒啦，即系当其时嘅环境可能大家都混乱啦， 比较赶急咧又。 精力啦吓，咁你要戴套啦，系嘛？戴完套你又唔知道即係會唔會甩咗出嚟啦係咪 係有冇吊轉㗎嘛。 係啦有冇吊轉啦有冇。 係。 咁所以即係你做嗰陣時候又會變咗比較可能比較緊張啲囉係咪 即係到而家呢個 moment 你都記得你個第一次。 你唔記得咩

對方先啦，同佢傾下偈。唔傾偈，你可唔可以唔出聲攬住都 OK 噶？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 點解你攬住佢瞓啦？咁 係啦，會係咁咯。 嗱，呢個我哋大家都知啦，但係有啲其他嘢會唔會都要注重下啦？譬如話事前有冇應該刷牙、應該沖涼啊？ 沖涼 要 啊！呢個係我估計啦，就應該係其第二個最犯禁嘅地方嚟噶，就唔沖涼， 真係 一成身一陣味。 係啊，係 咪啊？咁做嘅期間咧，即係譬如話會唔會話即係佢太快咁樣，你又覺得係 唔好講嘢咯，我會覺得 唔係係唔好問我嘢， 係啊，會問到咩 啊？唔爽啊！你做啦你，係咯，唔好問我嘢咯。做好你嘅本分先啦，唔該。 阿牛，你多唔多問嘢㗎你？ 一啲啲啊，即係唔同嘅，同唔同女仔咧又唔同。即係如果對住呢啲咧。佢唔鍾意問就更加要問添。點啊你啊得唔得啊我答啊喂大佬我哋唔答啊。快答啊喂。但係有玩法唔同囉。有啲佢係咁講嘢嗰啲你咪係你咪係咁講嘢。 阿牛我做錯節目啦。 你問我做 唔係啊。我話如果我做即係做緊嘅時候呢我當做緊呢個燒叫聲中嘅時候冇大鑊。 係啊係啊。你而家當自男手嘅去做㗎嘛你有聽過我節目你直接我識講啊。 煩嘢都問啊真係。咁你哋其實會唔會介意個時間嘅問題呢即係長短會唔會係有嗰個分別喺度呢 會 㗎我要睇狀態。狀態唔想嘅時候快快完事當然係最好啦。五分鐘你 OK 好啦唔該咁囉。 如果狀態唔好點解唔直情唔好做呢 唔係有陣時，即係點樣講咧？你唔想，但係對方想嘅時候，咁你要配合。 哦，要應付，即係敷衍下佢，係 嘛？係交下氣，交下功課咁樣 咯。我以為男人定係男女先咁嘅添，真係。 唔係教女士，其實好多時候都會㗎。係 會唔會係話，即係你唔想激嬲，或者你唔想令男朋友唔開心？ 係唔想下一次我想佢唔想嘅時候。 家家有求，我突然間諗到呢句家家有求。 系咁啊，即系做人咧，大家即系互相方便都好嘅。 系 啊，真系噶。咁啊，到我哋问啦，系咪 我就系想问多嘢，即系费事你哋再熬我 啊。唔系，我想问一下咧，你有冇即系你应该你都试过第一次啦，你有冇试过一啲比较系一啲樱桃啲嘅女性，同一啲比较熟啲嘅女性？ 我女朋友嘅数目好少。 唔系。即係對手問題啫，呢個係。 我係好少嘅，少到你即係數曬出嚟㗎啦。 咁都即係咁數得曬嘅話，咁佢哋全部都係歸納喺同一類。 差唔多啦， 都係同一類嚟嘅，全部。 咁你咪先同一類先。 即係全部都係櫻桃，又或者全部都係熟女咯。 咁我識親都係純嗰熟女嚟啦。 咁你想你認為即係你會係想對方係帶領你，定係你帶領對方啊？係做呢一樣，即係做性嘅。 點解會有女性帶領我？ 哇！有啲好勁噶嘛。 啊。 係咯，佢可以帶領到你嘅喎，真係好主動。 我見識少，未見過呢啲人。 係啊。 我可唔可以試下呢咁嘅類型咧？ 你 其他類型咧？ 你唔好引導我犯罪啊！嗱咁我就奇怪，其實你想問呢個問題嘅意思係點樣呢即係話會唔會話你自己其實係好想啲男仔係俾你 lead 嘅呢 俾我 lead 啊，即係俾你帶領啊。 試過啦，已經 係咪啊？ 係咯， 試過啊。 係啊。 其實我以為主流嗰個方法係咁添，原來唔係 㗎。都唔係㗎，因為男性其實喺張床上面，其實佢都想係做一個大男人嘅角色㗎嘛。 嗯。 但係當如果係一個女性帶領翻佢嘅時候，正喺我嘅角度會覺得，哎呀，賴嘢啦咁樣咯，係咯，唔夠，我驚唔夠啊！你明白？ 點唔夠啊？ 就係我唔夠啫。 即係你仲想繼續落去嘅時候，俾佢。 或者可能会 唔系两个问题，呢个两个唔同嘅概念嚟噶嘛？嗱，你头先讲即系带领嗰度咧，我嘅理解咁啊。嗱，你首先咧，你就引佢上床啦，跟住你除佢衫啦，跟住你带佢教佢做啦咁样。咁你嘅意思实际上系咁啊？ 真系试过一啲要教咯，咁但系你冇 move 嘅，你教多两下就 系啊 系啊，真系好敏感噶啦嘛，已经咁算噶啦。 唔系点解唔兜个笔佢走啫？ 踢佢落床嗰度。 我发觉你哋真系好好人喎，真系。 好人不奇啊！ 咁好嘅女仔嘅，我都未，我原来即系喂，即系啲男仔要俾你教都教唔掂，你唔系兜个笔佢即系落床嘅咩？ 唔系睇下个关系维持咗几耐咯，仲可以即系咁样。 我听听下，发觉你哋都系熟女嚟嘅，熟女嚟嘅，其实系。 係咪啊？ 係啊係啊， 好少好少啲人會咁講。 係啊係啦， 真係少。 好乖你哋嚇， 熟係唔乖啊？ 咪講下頭先個問題啦。嗱，其實後者你嘅意思係點樣咧？就話你要帶佢嘅先。點解你唔揀一個經驗比較豐富啲嘅 partner 咧嘅夥伴？ 好難好難知道究竟對方經即係嗰個經驗豐唔豐富。 又好難識佢嗰刻就問你，又問嗰個人。 係咯。 嗱呢個就男仔同女仔即係大家唔同嘅地方咯。譬如男仔佢唔多唔少可以戳到你啲嘢出嚟嘅，即係佢夠膽佢再同你得閒啊，可以問你兩句咁樣。佢未必直接問你，但係起碼即係旁敲側擊都知道少少啦。但嗱女仔做呢樣嘢就未必咁容易，係咪咧？嗱，譬如咁講啊，譬如一樣嘢啦，譬如你第一次大家交手嘅時候，你會諗咗個咩方法？就係呢個男人究竟同幾多個女人上過床？你可唔可以問到呢樣嘢咧？ 问佢？ 唔系，你梗系唔可以咁想问你同个几个女人上咗床，但系旁敲侧击啊嘛，即系呢度问下，嗰度问下，问到即系究竟呢个人其实佢系咪即系仲系呢个青头仔啊，定还是系即系 青头仔应该比较易分嘅咯。 系啦系啦， 嗱咁你除咗你当然手都伸埋咧， 系嗰啲可能扮出嚟噶。 即系我谂我会睇佢嗰个。 唔系啊，嗱呢样嘢其实有用噶，点解嗱？喂，大家上到床先知道佢唔掂噶嘛，即系嘥晒啲时间啊嘛，系咪啊？ 一次用完就棄㗎喇，可能呢啲就會 合。呢啲係用完即一次過性嘅呢啲。係 喇，冇錯。 咁但係你會唔會從一個人嘅表現中你會睇到佢嗰個對性嘅經驗有幾多呢？ 表現係可以 嘅。表現可以 嘅。係真係可以嘅。佢會表現到出嚟㗎喎。你點解你咁多姿勢你又識呀、啊、有啲位置可能真係佢會嘗試好多唔同嘅位置囉。咁呢一個係一個累積嘅經驗先至有㗎嘛。 嗯，睇書得 㗎。都我知道睇書應該係可以嘅、嗯、但係你真係要有一個實驗品可以畀你先得㗎嘛。 可能玩咗好多公仔啦。 Mary 啲反應應該差咁啲。 咁你自己係咁多經驗之後，你係鍾意同一個經驗好豐富嘅男仔，定還是有少少即係錯過呀、少少收結呀嗰啲，佢男仔會覺得比較開心啲呢？ 我會揀後者。 嗯，啱啦，啱， 我都會揀後者， 因為你可以教佢嘛。 係呀，嗰個滿足感可能會即係因為佢又唔係完全冇經驗，係啦，咁但係即係你 train 到佢同你好合拍嘅話，咁呢一個就其實真係好難得㗎。係、 啊、你可以開學校嘅嘛， 又唔得嘅，開學校嗰啲就唔係我㗎啦，係阿貓㗎啦已經。 係喂，又係我圈粉奪主，你問啦快啲。啲問題寫咗度 啦，我已經問咗好多條問題，我隔離呢兩位主持唔知做乜嘢，我想點啊你哋兩個。 喂，有 dead 咧，又快啲啦！ 有冇試過處女啊？有 冇 知唔知佢其實係唔係咧？ 冇， 渴唔渴求啊？ 會唔會諗過想試咧？ 冇喎、啊，我又唔即係點解你會覺得咁重要咧？喺你嚟講， 好多男士都比較著重呢樣嘢 喎。我哋覺得重要，我完全覺得真 冇所謂嘅。 係啊，你而家呢個年代，你真係唔通想話個女仔結婚嗰陣時候再仲係處女咩？冇可能噶嘛，係咪？ 嗯、 所以呢個我諗唔係你想問我的問題，其實你想知道嘅問題嚟啫，即係唔係關於我嘅嘢嚟，係實際上你自己嘅疑問嚟嘅。 而家你有個固定嘅女朋友咧、 啊， 你分分別得到佢幾時即係增加高潮？ 其實呢個就唔係一個性嘅問題，呢個係一個關係嘅問題。 嚇、 啊，即係點解有陣時佢會扮咧？其實係個關係本身出咗問題， 嗯、 就唔係話嗰個性啊。好簡單啫，如果大家你講係做愛咁樣，做成點大家？處之泰然其實冇問題噶，係咪？梗係人梗係有陣狀態高，有陣時狀態低噶嘛。你自己都會啦，係咪？個、 嗯、 問題點會嚟咧？就係、是、佢譬如話有啲嘢佢唔可以同你傾，即係兩者之間嘅溝通本身有問題，所以呢個就唔係話性方面嗰個 即係或者佢唔想 hurt 到你。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就係話，如果大家嗰、那個其實個關係好坦白嘅時候，就未必會咁樣咯。 有啲問題呢，咁我想問一下，即係第一次，有好多第一次，有冇試過幫女性口交啊？ 有，梗係有啦，點會冇？ 因為我認識嘅好多男士竟然話俾我聽冇啊，係佢嘅答案就係咁核突、咁污糟咁樣咯。係 咩？ 係啊，我唔知啄啄鐵係啄去邊度咯，有沖涼噶嘛？ 唔係喎，阿牛，你試過未啊？ 有啦，十分喜歡。唔係，即係我都問下，好多而家有啲口膠膜用啊，甚至拆個避孕套出嚟剪咗都可以做一個口膠膜。點解你如果譬如個男仔唔肯嘅話，你點唔嘗試令到個男仔用口膠膜咧？ 唔係，我覺得純粹個男仔係咩啫，老點你哋啫。 係咯， 係啊，即係第二個啲客車咁飛啊嘛。 唔係，咁即係我都算係好彩嗰啲嚟嘅，即係歷來嗰啲男朋友都會做呢一樣嘢。但我去訪問嘅時候，就好多男士都同我講話，我未曾做過咯。 嗯， 會係咁樣，我就會覺得愕然咯。你又要要求個女性要幫你咁樣做，但係你又唔肯。 唔係，咁你有分享講，你女性嗰、那個即係器官有分泌噶嘛？即係你 男士都有噶， 冇咁唔係。唔係佢分泌嗰時候你口交嘛係咪 唔係兩毛咁多 係啦兩毛咁多囉。 男性嗰兩毛咁多女性兩多啲。 係囉有少分別嘅不過即係我絕對支持你哋如果嗰個男仔係你嘅男朋友呢就飛咗佢。 我一定會。 係。 嗯。阿陳你想點呀、啊、你今日。平時呢最搶咪嗰個係你。 我哋再問多題。咁你嗰個固定嘅女朋友啦、嗯、但你會唔會咁你哋一齊住定係分開住 因為有緣。就所以就暫時分開咗住 咁咁佢唔係成日喺你身邊啦咁你有時候需要嘅時候咁你會唔會自己解決呢 會 都會嘅 會、啊、 就會幻想係咩對象呢或係佢一定係其他人呢 正幻想我哋講緊 雞佢啦 佢有諗嘅 我見到眨眼啦終於 係 啦呢個可能係老屈㗎呢個即係今晚係爭在冇個鏡頭度呢個鏡頭呢你見到我樣係好誠懇地即係好直接地啊即係答你個問題嘅、啊、千祈唔好老屈 但你唔覺得好 dry 嘅咩已經即係你幻想已經即係俾你自己一個人個人幻想㗎啦嘛已經都仲有幻想緊個女朋友 俾、嗯、發展空間自己㗎嘛 係囉 諗下其他嘢或者其他 呢、這個這個你講嘅 意見啫意見啫咁 咁會唔會其實咁拍拖一段時間啦、嗯、會唔會有時候去下旅行啦會其實會比較投入呢即係喺做愛嘅時候 會嘅會嘅呢、這個其實我都建議呢即係其他嘅朋友如果譬如話你喺嗰個婚姻呢或者男女朋友嗰個問題上面呢就係比較困擾或者覺得即係比較單調嘅時候呢、嗯、就不妨去下旅行啦 行開一轉 行開一轉因為你大家如果唔同嘅心情呢其實做嗰陣時嗰個感覺都唔同係咪譬如咁簡單講啦譬如話你去到個荒山野嶺咁未試過咁樣對住一做嘅時候望到天上嘅繁星啊即係 打野戰咁樣 係呀 跟住有呢啲微風吹過嚟啊咁樣啊 好咁讲返正题啦咁、嗯、我哋正在有心人啦你有冇听过我哋节目啊 有 啲咩评价呢 我諗呢个好可能係即係遲啲全香港一个最受欢迎嘅节目囉、啊、无论咩台比较都係、啊、 都唔会係嘅 点解唔会係呀、 啊我觉得应该点样讲可能即係在于我哋三位係一个即係女士、 嗯、 所以係即係比较多啲嗰啲電車男聽啫， 唔係㗎。其實我估好多女仔你未必知嘅，好多女性嗰啲或者女仔咧，佢哋喺呢方面有啲疑問咧，即係有啲有經驗嘅人話翻俾你聽，其實係好事嚟啦、嗯。就唔好好似我到我哋以前，我哋其實我哋嗰代人都有多都頗失敗嘅，即係對性呢個問題咧，好多時要靠自己啊，即係不斷去自己摸索啊，好、 嗯、 多try and error 啊，錯誤嘅經驗咧，先至能夠。找到一些比較合適的方法呢其實是浪費很多人生的時間。那女仔我想是特別即是那個年代啦、 嗯、 即是有很多年現在就未必啦現在就啲女仔比較開放一點好像你們這樣都這麼小個、啊、年紀這麼輕都吃很多東西啦。但是都仍然有很多女仔都是比較即是在這方面要多一些引導啦。 是啊、嗯、即是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節目就不是比較那些不是比較露骨我又唔覺得我哋自己接太過露骨嘅，咁有可能有好多女士啊，咁樣即係又唔中意聽太露骨嘅嘢，咁可能即係都接納得到咯。 咁、嗯、起碼我中意聽先啦。 啊，多謝多謝 多謝。 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我好希望咧就我哋 My Radio 仲有其他嘅機會咧，就同呢個 Mobile Radio 一齊合作啦。咁呢個係第一次，咁第一次就唔係好似我哋講得咁差咯，我哋又知道有準備啦，又知道點做啦，咁所以今日咧應該係有個高潮喺度嘅。咁我哋喺高潮嗰時完結好唔好啊？ 好 ，OK， 下次再見，拜拜。 拜。